隔空發功。玉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咁呢一節咧，我哋例牌啦，最近呢兩三個禮拜咧，都係會講呢個47人案嘅。咁有啲朋友就話：喂，即係你悶唔悶啊？繼續講，我點會悶啊？屌你乜，你又最好唔好撚睇 ，OK？ 唔好聽，係嘛？因為呢個知事體大。即係呢件案件係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嘅政治審判啊！點解唔講？係咪？我去分析嗰個案情啫嘛，係咪啊？講下呢啲歐樂軒嗰啲咁嘅政工啊，係咪？嗱，呢兩日咧就其實喺3月3日開始就已經係即係上個禮拜開始，3月3日啦，3月3日禮拜幾啊？今日3月6日係嘛？禮拜五係嘛？禮拜五開始，上個禮拜五開始，佢已經要接受呢個辯方律師嘅盤問啦，所謂交叉盤問啦，係，即係未必係交叉佢，咁就根據佢證供，然後問佢問題，係嘛？咁如果出現任何嘅漏洞嘅話，咁個法官就要即係去考慮個比例，咁佢到時做裁決嘅時候一定要考慮啦，呢個證人不可靠啊，咁之類。咁但係喺呢一件案裏邊係唔會出現咁嘅情況嘅。不過作為辯方律師咧，佢都要盡責任啊，去就呢一個歐樂軒嘅口供，係嘛？去質疑佢，係嘛？甚至問佢一啲問題，係嘛？在個法庭裏邊咧，即係令到個法官就更加了解咁啊，係嘛？嗱，呢個資深大狀潘熙咧，佢係代表即係幾個人嘅啊，包括即係代表呢一個梁國雄啦，因為佢同阿長毛關係非常之好嘅，過去好多長毛嘅官司咧都係阿潘熙即係未做呢個資深大律師嘅時候，做大律師嘅時候已經係潘熙已經係代表梁國雄啊，即係去喺法庭答辯嘅啊。咁啊，另外就代表公民黨嘅鄭達雄啊，嗱，我哋講翻上個禮拜五嗰度咧，就我上次都有提到啦，係咪？咁就歐樂軒就喺接受盤問嘅時候就話咧，公民黨係咪否決財政預算案？咁佢好難推論啊，即係係咪公民黨嘅立場係反對否決財政預算案嘅啊？咁點解會有呢種咁嘅講法？就係、是、因為潘熙一定要喺從佢口中知道，喂嗱，公民黨其實就唔贊成否決財政預算案嘅，係嘛？咁因為佢係代表公民黨嘅鄭達雄啊嘛，係咪？咁呢個用常識大家都知道啦，係咪？咁亦都喺庭上咧，即係展示呢個歐樂軒嘅口供，即係講潘熙啦嚇，就提及戴耀廷同民主派曾經就即係落實。所謂五大訴求咧係有爭議嘅，咁講呢啲係嘛？咁啊，歐樂軒咧亦都喺庭上咧就修正咗早兩日佢嗰個講法一啲講法嘅，特別係關於沈旭輝35+交流會嘅問題啊。咁佢就話沈旭輝喺報章上亦都曾經透露呢個35+嘅講法，但係同戴耀廷嗰個35+嘅概念非常之唔同。咁你知我之前我都講咗啦。沈旭輝嗰個黃色特首啊，勁領過你就戴耀廷啊！我話俾你聽，係嘛？戴耀廷嗰個攬炒算係咩啊？個攬炒只係個形容詞嚟嘅啫嘛，係咪？咁上次講過咧，個2020年2月25日就有一個民間記者會提出泛黃特首，唔係而戴耀廷嗰個真攬炒十報，這是香港的宿命咧，就喺2020年4月28日喺《蘋果日報》見報嘅。咁呢個今天咧就已經成為法庭咧嗰個一個證據啦，話你顛覆國家政權。OK。我想講的就是潘熙啊，即係特別係問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啊，即係大家可以試一下嘅啊。潘熙問一條即係問一兩條問題啦。咁我最近都寫咗篇文章講呢，有提到呢樣嘢嘅，啱啱咁啱。我最近幫呢、這個中國之春。呢份雜誌寫咗一篇6000多字嘅文，咁呢篇文嘅標題係咩咧？即係我其實我都 po 咗上 Facebook 嘅啦。咁嗰條標題就我揾翻嚟標題先啦嚇。係啊，上次講黨國體制極權統治取代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從47人案向港區國安法，中共暴政如何肆虐香港？ 其中一段呢，我一陣先講啦。咁講翻潘希嗰個問題，潘希咧就問呢個歐樂軒，佢話喺2020年嘅7月4日，歐樂軒是否仍然相信初選係合法？咁啊，佢話係。咁啊，潘希就繼續問戴耀廷喺2020年7月7日喺《蘋果日報》發表嘅民主派35+初選。是不是觸犯國安法的文章啊？歐樂軒同意曾經讀過的，那潘希就問他是不是直至到當日歐樂軒仍然相信初選是合法，那歐樂軒就說是。其後他就即潘希展示7月9日戴耀廷的 Facebook 的貼文，回應當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所指組織計劃參與初選或者觸犯國安法，那歐樂軒也都說同意。好了，跟著這條問題最重要，潘希就話2020年7月14日，中聯辦曾經發布嚴厲譴責反對派策動非法初選，破壞立法會選舉公平，決不允許外部勢力操控香港政治事務嘅聲明。咁潘希就問佢係咪指中聯辦發出呢個聲明之後，歐樂軒就作出退出初選嘅決定？歐樂軒聽呢一個潘希呢個問題嘅時候，就一路喺度搖頭。咁跟住佢就答咗一句説話：我唔單止去退出，而且係盡我全力去解散整個初選。咁跟住個法官就食住上喎，李雲騰法官就問我：點解歐樂軒要咁做咧？問佢，佢話首先出咗呢個聲明之後，我就已經要決定將整個組織嘅初選嘅機構停止工作噶啦。第一步，我嘗試約見當時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的助理吳景俊，係嘛？我向他徵詢任何補救的措施，即係有咩補救措施咧？問佢熬底啦，嗰陣時已經會唔會係一個可行的辦法？就是我憶述他的回應，只能夠盡量做。跟住我就去了香港大學戴耀廷的辦公室，同他講應該要表示同埋退出初選啦。他當時說要一些時間想一想，我決定了就是那個星期的星期三，我記得那時候要上庭，如果沒有記錯應該是7月15日，那我預定了那個時間宣布退出初選。那就將這個決定呢就告訴趙家賢聽，就是另外一個35+初選的就是這個組織者。那就趙家賢就說只要我退出，他也都會跟著退出。咁結果就係7月16日宣布退出初選，而戴耀廷咧最後之後就宣布休息啦。潘希就問：就算中聯辦發聲明，官方未有解釋點解初選係非法嗱？咁歐樂軒話：佢哋表達佢哋嘅觀點，我當時已經覺得無論如何都要停止工作。嗱，我咧就寫咗一篇文咧，關於呢一個部分啊，呢啲所謂交叉盤問的內容未出嚟啊！我喺呢一個即係上個月底寫的呢篇文，我講咩咧？有一段讀俾大家聽，所以有時啲嘢你要熟先得嘅。點樣？我哋熟嗱，唔係呢個係我下文二約上天難欺嗰篇文嚟嘅。OK， 我而家講我嗰篇啊，呢度呢同嗰個差唔多嘅啦。我就係咁樣講嘅。嗱，我篇文咧就咁樣講嘅，有一段，即係呢個上個月底，即係呢篇6000多字嘅文，我話在泛民主派立法會初選投票前夕，曾經對港區國安法立法表示期待已久嘅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喺7月9日說，港區國安法已經實施，民主派初選以爭取35+後全面否決財政預算案作為號召。組織或者參與的人或有機會違反港區國安法，這個就是剛才潘希問的那條問題那個由來。好了，接著我那段就說，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其中一個職能是審議及通過財政預算案，但並不表示不可以否決財政預算案，這本來就是基本法賦予監察或制衡行政機關憲制權力之一。戴耀廷及泛民政黨可能會認為身為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的曾國衛說法十分無知，而忽略了港區國安法這把利刀已經在頭上。 嗱，我點解要讀呢段嘢？跟住仲有嘅，就係、是、大家可以對比下潘希文、歐樂軒嗰段説話。咁點解個判方律師唔可以提出類似我而家呢個講法咧？係咪？佢質疑你呢個法律根本就係、是、喂唔可以告佢哋串謀顛覆國家政權嘅，係咪？嗱，跟住我呢段就話啦，泛民主派初選投票結束翌日，即係7月13日，北京國務院港澳辦發表聲明，嚴厲譴責泛民主派初選是非法操控香港選舉，公然挑戰基本法和港區國安法。港澳辦發言人指出，在立法會候選人提名前夕，以戴耀廷為首的反中亂港分子以及反對派政團民主動力串通組織所謂初選，指公民投票為幌子，裹挟民意，為反對派參選協調造勢。這做法目無法律，嚴重挑戰香港憲制秩序，干擾破壞香港民主選舉制度，侵蝕選舉權力，背棄選舉公平原則，亦都係對公然挑釁基本法和國安法，絕對不能允許。措辭非常之嚴厲，嗰、那個係港澳辦。屌你咪睇完呢篇嘢，你唔係叫退出初選，你應該屌你乜買機票走人啊！屌你，如果你問我係咪？你只不過係退出初選，你退出初選都冇用啦，已經係咪？你個初選結束咗啦嘛，11、12日，你而家退出初選就係後續嘅工作。不做咁解啫嘛，你明唔明啊？個初選有咗結果之後啦，咁有啲人又會準備參選，即係嚟緊嘅立法會啊嘛，係咪？咁你有啲後續工作要做噶嘛，又有 Plan B 又有成噶嘛，你停止嗰啲工作咁解啫嘛，係咪？其實正確嚟講，你係應該屌你買飛機著草走人啦，係咪啊？呢段聲明出咗之後，除咗呢一個港澳辦之外，7月14日啦，就係而家喺法庭裏邊潘希問佢嘅，係咪7月14日中聯辦嗰個譴責聲明出咗嚟之後，你就要即係決定退出初選啦？佢話我何止退出初選啊，我直情係要屌你，即係全面盡我盡全力，係嘛？即係要盡全力添啊！佢嘅講法係係嘛？解散整個初選啦！屌你，唔係佢自己本人退出初選啊！咁我跟住嗰段咧就係講中聯辦嗰個講法啦，同呢個即係港澳辦冇乜分別嘅。不過有一段特別提到呢個戴耀廷，中聯辦發言人點名提到戴耀廷，指他協調所謂初選是典型涉嫌違法，又指協調反對派參選初立法會的目標就是要控制立法會，否決財政預算案，癱瘓特區政府，全面攬炒香港，顛覆國家政權啊！呢度正式出現呢一個字眼，係咪？已經涉嫌講明喎，好具體，觸犯香港即係港區國觸犯呢個港區國安法第22条同埋香港本地選呢、這個即係、就是、選舉法律。嗱呢度已經好清楚噶啦嘛，你退出都冇用。戴耀廷係點咧？跟住個做法係佢哋係點咧？係咪？嗱呢一個咁嘅聲明，港澳辦同中聯辦出咗嚟之後。咁呢個歐樂軒同埋趙家賢就立即宣告退出協調工作，跟住戴耀廷咧就喺7月16日，嗱7月14日聲明出，7月14日呢一個即係歐樂軒同埋趙家賢宣布退出初選協調工作，跟住戴耀廷個講法就係、是、好似歐樂軒喺庭上所講嘅休息啦。戴耀廷就在7月16日公布民主派35家初选协调主要工作已经完成，希望在未来一段日子争取更多休息的时间，可以争取更加专注学术工作。我的讲法就是我这篇文章到了这个时候，戴耀廷及泛民主派政党开始警觉到会大祸临头。跟住到7月28日2020年，戴耀廷就在香港大學的校委會被人開除了，他那個教授解僱了他，就是法律學院副教授的職務。這幾位仁兄，或者包括那些參加就是初選那些人，是吧？他們可能覺得大禍臨頭，但是想不到會很快、啊、就拉人了，大手部。我哋揾翻即係大手部個時間係先係幾時先？真係又係2020年嘅啊！ 嗰個大手部係一陣間再揾啦，差唔多個時間噶啦喎。即係其實佢哋仲有一個有一個空間可以走得嘅，你知唔知啊？咁大家可能大家覺得即係唔係咁大鑊啫，係。咁但係起碼佢哋都覺察到啦，呢幾個係嘛？歐樂軒啊，即同阿趙家瑩即刻退出呢、這個即係初選協調工作啦。咁戴耀廷就話初選協調工作嘅即係基本上係完成嘅啦，主要嘅工作咁佢都要休息一下嘅，係嘛？佢唔俾你休息嘅，係咪？屌你！咁基本上咧，那個初選咧，就算有咗結果，到呢度咧，喺嗰個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未出爐之前，立法會可能會選舉，咁有啲人已經提撚咗報名表，有啲人俾人 DQ 咗個資格，係咪？呢啲就喺後邊事後即係初選之後就陸續發生啦。咁喂，屌你仲唔走啊？啊？咁而家咪咁啦。咁所以歐樂軒喺庭上即係回應潘希嗰個講法，最有新意嗰句就是：我會盡全力，係咪解散選嗰個初選工作？嗱，我哋有理由相信佢晨早就諗住變節噶啦，大佬熬底啦，已經係係咪？咁呢個人性啊，即係冇得好怪嘅，老實講係咪？即係佢自己要承擔個後果，將來行出街會唔會俾人唾罵啊？係嘛？抬唔抬都係起頭做人啊！咁你每個人嘅價值觀唔同㗎，佢覺得冇嘢㗎，係嘛？咁咪冇嘢咯，係咪？即係咁樣。好，唞唞。